好啦，翻翻嚟啦。 喂，嗱，咁我哋啊讲完啲上画嘅电影啦，咁啊讲下啲剧啦，开始系嘛？咁啊，今个礼拜啊应该上咗呢套 Defenders 啦，其实即系佢哋叫做咩话？捍卫者联盟啦，咁亦即系之前铺咗一轮吓，即系其实即系将 Marvel 嗰样嘢又玩多次，咁我就系啲都冇咁出名嘅人物啦，即系起码对我哋嚟讲，但其实对鬼来讲系出名嘅，咁就系呢个夜魔侠啦。呢、這個 Luke Cage 啦 ，Jessica Jones 同埋呢個鐵拳俠咁樣四個加埋一隊 team 就叫做 Defenders 啦，即係佢而家呢個版本係咁先啦，最少係啦。咁原裝係點啊？即係融後一陣間嘅稍後嘅漢永會同大家講翻曬噶啦，好冇？咁不如啊，咁一陣嘅等下，因為冇辦法線唔夠啊，就等下漢永同大家講啦。咁漢永同馬仔咁樣，我啊退咗退先，咁就跟住翻翻嚟嘅之後會好冇？嗱，咁我自己講兩句到啲 Defenders， 咪由佢吹住先啦，俾佢吹一陣間。咁 Defenders， 我就其實唔係睇咗好多集啫，因為真係琴日先有，咁我就飛位咗睇咗前面少少，已經飛咗睇結局嚇，即係第八集。哇，真係唔得喎，啲打啊嗰啲都，我都覺得真係死啦！點解我覺得好似睇翻即係同盟同埋呢個嚇呢、這個踩過界好似精彩啲咁嘅嚇？ 係。 吓、啊，即系如果要睇盲眼维权律师系咪先？我睇翻呢个打过界都得啦，系嘛？啲嗰度打得劲过咩？系咯，那个边个？佢另外嗰个拍档，但明明系直跛噶嘛，有对脚假脚咁啊！大佬佢仲啲身手仲劲过普通人嘅，可以 咁、啊、样。 大佬系咪劲啊？系咯，咁跟住阿黄浩信嗰啲，即系嗰啲咁嘅。可以聽到嘢啲能力，直情都同夜魔俠都唔爭好遠噶啦，係咯。 唔係我冇睇差個界咁，但係阿黃浩信可唔可以聽到出面有幾人？有幾多人先？ 我得，不過咁就得咯。呢啲基本啦，佢淨可以聽到人個心跳啊、脈搏啊，知道嗰陣有冇講大話。總之哇，真係我嗰期佢仲勁過夜魔俠。唔係佢係唔識打咯，係爭呢樣嘢。 係。 唔係我後面都未睇啊，咁後面話後面有副眼鏡就可以等佢睇翻嘢噶嘛。 咁噶啦， 系咪咁？佢唔系真系睇啊！你当佢即系有啲似啲星粒咁啦。咁咪咁，现实系有啲咁嘅发明嘅，都吓啲类似嘅嘢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劲到咁都唔使啊，因为佢识避开嘢噶，直情系啊。即系其实佢直情系夜魔侠嚟噶，即系佢系唔识功夫啫嘛，唔关事啊。 嗯， 即系你功夫同佢嗰个星粒冇关系，大佬啊，我星粒唔代表我识打噶嘛，大佬啊，你练功夫系再另一样嘢嚟噶嘛，咁總之佢就其實都差唔多啊，同夜魔俠其實嚇咁咯，咁其實嗰套啊唔係香港 Defenders 咧，我一早講嚇，係啦，咁你再對比而家嗰套同盟，淨係超即係好打啦，好打到唔係常人咧，即係唔係呢個城寨嗰啲級數添啦，淨係超人咁啦，飛曬咁樣咁，其實個感覺仲勁過呢一套 Suppose 超級英雄嘅呢一套 Defenders 咯， 嗯， 咁當然你講 production， 咁 production 一定大過 TVB 嘅，一定勁過嘅。咁但係實質出嚟個娛樂性，即係大家覺得點啊？即係我覺得慢到直情係咧，即係我睇 Ava 之後，我未睇過一套搭 lift 可以搭咁耐嘅戲咯。 係， 即係大家記得 Ava 有兩幕經典，一幕就係初號機鏈住朱芬鏈咗唔知幾多分鐘啦，係咯，喺度播嗰隻快樂眾啊嘛。咁另一段經典嘅就係凌波麗同啊呢個明日香搭 lift 啊，咁就唔講嘢嘅，係咁搭 lift 就影住個 lift 喺度格格格，因為佢嗰個好得意嘛，佢嗰個 lift 上面有個嘢好似個齒輪咁格格格咁，咁就影住嗰個嘢喺度喐，咁佢就唔出聲企喺度，咁啊都搞咗唔知幾多分鐘㗎，都幾耐㗎，不過佢都係一幕過啫，哇！今次呢個 Defender 犀利啊，搭 lift 不過佢又唔係唔講嘢，佢又反而好多嘢講嘅，咁但係咧講完單又唔係算嘅喎，咁搭 lift 搭一幕算數啦，係嘛？影跟住影第度啦，影第度影咗几度咯，翻翻嚟佢仲搭紧，即系十分钟后个镜头翻翻嚟个 lift 仲搭紧啊！ 哦，真 唔该你， 成日都系啊！佢做一样嘢影咗第度，佢翻嚟再做更多样嘢喎，佢哋成日都。 唔系，但系你中间系隔咗十分钟、啊，大佬。 系。 咁你 Ava 系佢搭 lift 嗰度搭咗好耐啫，佢都一嘢过噶嘛？呢个话犀利啊！即系佢已经耐噶，耐跟住再影就影第度，再翻嚟继续搭 lift、啊。是不是超越了这个新世纪呢？ 但是他们说其实这里的速度已经快过之前了。 这套已经快过之前是。是 啊。 那他转啦，我就已经顶不顺了，是啊。所以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对我来说真的

係咯，都唔知幾時谷到隻拳頭出嚟嘅。 係啊， 佢要插電先咯，平時要。 好似阿周星馳破壞王咁，唔係成日都用到嗰啲啊，唔係破壞王嗰度啊，精武門啊，新精武門。 哦，漫畫威龍啊！ 啊，嗰、那個拳唔係成日用到嘅。 要插電先有 啊！咁、那個故事其實延續翻上次 Iron Fist 啦，咁啊，我交代就係呢個靈米花一做嘅 Alexandra 一個 The Head 嘅領袖，因為癌症已經蔓延全身啦，血糖咁基本上都冇幾耐命啦，所以佢急需要揾到 Iron Fist 要嚟打開個封印，攞啲龍骨去延續生命啦。咁啊，另外嗰五。嗰五隻手指其中好似冇呢度好似得四隻嘅， 有一隻冇咗我佢得四隻啦，加埋 四個。四隻手指咁加埋去就走去紐約啦，咁啊嗱，咁 Nick Cage 係要幫一個細路，咁啊個細路就幫佢哋要收屍啦，咁啊而撞到 Iron Fist 啦，兩個不打不相識咁啦，咁啊大家都好奇怪點解佢打極？即係正常啦，佢就算佢冇嗰啲戲咧，佢都係佢嘅武功都唔錯啊。但係點知有啲 Nick Cage 坐喺企喺度任佢打啦。咁直到佢終於谷到啲氣先可以打飛咗 Nick Cage 啦。咁啊 ，Nick Cage 都好奇怪，點解有人可以打得傷佢？ 嗯。 咁啊，跟住 Jessica 中屋又接咗一單生意，咁就係揾一個叫 Raymond 嘅人啦。咁啊，結果就係、是。原來佢係設計 The Fist 個總部嘅，咁原來佢設計到點樣深入個龍骨度啊？咁嗰啲就係因為咁而被追殺，咁結果就喺佢個寫字樓嗰度噴槍自盡啦。阿野出啊嚟追殺佢嗰陣時，佢噴槍自盡。咁結果咁幾個人咧就喺差館啊咁相遇啊，咁啊一齊去。去對抗呢個 The Fist 嘅組織㗎，那個故事就係、是、咁啊。後屘而家出啊，都俾阿 Deadpool 整翻成，因為依度佢哋係用 The Fist 嗰啲所謂秘術令到佢復活。你記得 Deadpool 第二季佢死咗㗎啦， 嚇死咗。 嗯。咁令到佢復活，所以冇曬記憶嘅殺手咁啊，變叫自己 Best Guy 啦嚇。咁但係後屘都整翻成，佢點知整成佢仲大鑊。 嗯。佢想霸佔埋呢個長生不老啊！ 係啊，咁佢啊水冧咗薛哥尼偉花，自己做最輕嘅主人啦，咁啊大致上個故事咁啊，就到最尾就打完一輪啦。但係其實個故事真係薄弱咗啲，因為變咗你分八集咧，其實每集講嘅嘢真係唔多，佢大部分時間都打，但係打得就～大家見仁見智啦，我就覺得麻麻啦。 唔係，同埋佢啲鋪排咧，我覺得佢喺嗰個即係打咧有流啊，即係佢中間有一段我睇咧，即係佢去咗間茶樓嗰度，跟住俾人哋被圍攻咧。佢中間啊，即係食茶可以走咗之後再翻嚟，但係都冇人係有留意佢，可以咁樣翻嚟喎。 唔係，仲有佢哋點會俾人喺後門咗入嚟嘅？冇鎖門冇剩。喂，你？ 唔係 喎，Jessica 都算啦。 佢嗰度係佢揾 花都行入去。 佢揾嚿嘢封咗個正門嘅喎，佢直情揾個櫃咁，但係冇封後門啊。 啊！即係有。 係應該正常都鎖門咗佢。 點都鎖門啦、啊！你Jessica忍者都仲算下啦，入到去咁，因為正常人先行去入去同佢講完堆廢話先叫開拖。即係有時即係個鋪排。同埋好明顯呢套睇得冇咁舒服，因為同 Deadpool 或者 Cage 比咧，你好明顯睇到佢呢套佢個通係黑好多嘅。 嗯， 係啊，咁所以其實睇得真係唔係太舒服咯。 哦， 你有啲位置其實唔需要咁黑嘅，例如你喺個餐廳度黑掹掹搞咩啊？ 係，唔係同埋我好笑咧、就係嗰個即係嗰個四隻手指其中。一隻嗰個日本仔嗰個咧，喺個上高天井嗰度跳落嚟咧，以為好勁，跟住點知兩隻打到瞓咗喺度 咯。係，乜啲 跟住 都係突然間變唔勁嘅喎。 跟住阿 Yetcha， 佢阿 Yetcha 佢响行入嚟咧，可以赌神一样咁型咁走嚟，跟住无端端啊，即刻送到后面架车推住撞到成个瞓咗喺度。 系啊，例如其中嗰、那个可以参考点穴打到啲 case 搭低嘅，咁但系无端端喺最尾俾人一刀冚埋个头度，系完全无厘头嘅。 系啊， 佢斩完 只 手就 俾 人，系啊，斩完人只手一转头就俾人兜头劈落去啦。 系啊，都系咁啊，佢个个都系好似突然间，即系以为好似好劲咁，突然间就俾人打低嘅啲人啫。 咁啊，当然斩啊 Miss 个只手就要铺排翻佢似翻漫画咁啦。 系， 因为嗰个太婆啊，射到个头系。多翻同個漫畫一樣嘅，但喺真人度亦真係相當核突啊！ 有少爆炸裝咁嘅頭， 獅子頭， 仲要係輕裝型嘅爆炸裝，前面鏟咗嘅。 係。 佢咪裝翻隻機械手咁嘅嘢？ 係啊 ，Tony Stark 會幫佢裝隻機械手。 咁 樣。隻機械手嘅性能咧，就可以有控制有磁力啦，可以有震動波啦，同埋當然比正常嘅手大力啲啦。 不过呢个系漫画啫，呢度又唔知啊，佢呢个 呢度都应该会装翻只机械手俾佢啦，但系去到咩程度唔知啦。应该 Tony Stark 就唔会喺呢度出场咯，咁啊谂唔到啦吓。咁啊，但系咧，其实喺漫画度佢哋都叫一个叫 Legal Defender 嘅，咁佢哋系先前就叫Steel Supplier， 就系包括 Iron Fist 啊，Nick Cage 啊，同埋阿 Luke， 同埋嗰個日本妹阿 Wing， 佢四個組成一個英雄僱用公司 Hill for Eye 啊，咁所謂 Defender 即係咁，後屘依間公司改咗名叫 Legal Defender 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喺翻漫畫度咧，佢哋就全都唔算係 Defender 嘅成員啦，諗下套劇有冇嘢要想交代下？ 啊，新意有冇嘢補充啊？套劇， 套劇其實，但係你係話佢打得多啊，因為但我睇咧，佢基本上都係喺度講嘢多喎，仲有好多時咧，咁兩個人企喺度咁講，或者即係坐低傾偈咁樣嘅時間講，唔係打住講啊，或者行住講咁。 但係如果你成集嚟睇，其實佢都接近有一半係打嘅。 哦。 只不過啲場口好散啊。 係。 同埋真係好老實講，打得係。 係咯，尤其是佢臨尾啊，喺呢、這個嗰、那個龍骨嗰度咧，咁嘅有一個係好似隧道咁嘅位置。哇！佢喺嗰度大戰咧，真係有少少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咁樣啊！有唔知道 我諗翻起啲蒙面超人兩隊人對衝喺度狂抽嗰啲鏡頭咯， 跟住個鏡上面係唔轉咧，睇唔到咩事 嗰啲。都完全唔知道做咩嘅，即係佢哋又係咁噶，兩堆人一碰埋，跟住鏡頭喺上面成冰棒棒，唔知做乜。 嚇、啊，唔係，排有好大問題咧，就係佢嗰幾隻手指咧講到咁勁咧，但喺套劇入邊咧。瞓低完你翻身，瞓低完你翻身。 喂，你唔 覺得龍 虎門咩？一出係好勁喎，例如單靠點穴就平兵棒棒一嘢打低啊！Look Cage 啊，有另一個就淨係靠劈風掌都可以震開即係息鐘。 係，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我睇嗰時候，我感覺上好似佢哋嗰幾個係大佬級人馬，跟住反而嗰幾隻手指係啲主角級咁嘅威力咯。 系啊，呢个 都会 好埋 大 俾 人瞓低噶 冇错，但系好奇怪地喺最后都完全无厘头咁俾人 KO 嘅喎。 哦，临尾跌落去咁啊，插住咁啊，话死咁，唔知咩事。 啊，一个扫堂腿就踢开咗佢啦。 系啊。 跟住个攞将成个气管，即系嗰啲好粗嘅铜管拍出嚟，系咁剥佢。 總之，我感覺就係 覺得想笑咯，呢種嘅咁嘅打到癲埋。 係，唔係即係咧話打得多咧？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其實佢冇乜嘢做啊，即係佢每一場景講嘢嗰度個時間蹲得太耐啦。即係如果其實企翻到劇度，第一話打多，因為其實佢冇乜做過嘢就已經有打啦嘛，其實。 係佢冇做嘢嗰段時間，佢嘅鋪頭長咯。 突然間有啲人行埋嚟，咁就開波，好似打機咁。 因為佢其實八集咧就係拖太慢啦，佢劇入面做嘅嘢其實好短，佢其實兩三集已經可以做曬嘢，佢拖成八集佢慢坐講。 呢個好明顯係編劇有少少失誤，因為真係太簡單啦，冇個一條線直落，冇任何起伏。你話唯一所謂起伏就係點樣整醒啊 ？Deadpool 點樣整醒一場嘅啊？ 係，同埋我開頭咪用第一集時間將佢幾條友點樣串埋。做一齊咁撞見咁， 第一集反而 OK 啲，因為冇咁黑，同埋即係典型災難片或者英雄片咁個每不斷分鏡去介紹幾個人嘅來歷啊嘅背景啊，咁依個就第一集反而正常少少嘅，跟住第二 集 開始就 打都 OK 啲啦，都似翻正常啲打係咪先？都有鏡頭啊咁樣有剩嚇。 啊！ 之後嗰啲 跟一第二集都已經開始甩碌啦，跟住落去就，唉，尤其去到最後嗰集個群鬥，你梗係覺得想笑。 係 啊，因為我感覺上佢隻抽嗰陣時咧係拍得好啲啊，佢一群抽嗰陣時佢用嗰個方法拍咧就完全係冇逼力咧，跟住唔知做乜咁嘅，佢成站喺度行去咁咯。 同埋可以安排幾個大佬同佢哋對打，唔使幾十人去抽佢哋嘅。 係咯。 唔係，因為佢啲大佬實在孭唔到啊。即係我唔知點解佢係做唔到，即係你起碼嗰幾個首次，你起碼講嘅勁啲啦，就唔好似同啲僆都一樣冇分別嘅，都係行埋去俾佢打低你嘅快身，行埋俾佢。 冇嘢，一行埋去就俾佢哋掟開㗎啦。 係啊， 同埋一打又係好似爛仔膠咁，一拳一拳咁樣嘅咩，都唔會話有啲咩招啊，冇乜嘅。 Ansis 都到最尾都要打爛仔膠，有啲奇怪咯，你。Luke Cage 或者 Jessica Jones 冇招式正常，因為佢唔需要招式啊嘛。 係啊， 你諗下同 Superman 一樣冇招乜嘢式啫，行埋去就掟，就拎起個掟啦。嗰啲人嚟啫嘛。 嗯。 咁但係你 Ansis 咁或者 Devil 咁，你淨係睇到佢好似做玩緊 X Game 咁，係咁跳來跳去，不停喺度打關鬥，佢做咩嘅？ 唔知啊，佢。總之都係咁嘅情況啦，係啦。咁其實套劇就應該差唔多冇乜嘢補咁。啊，韓永係咪補翻原裝係點嗰啲？有冇 嗱原裝咧就完全同佢哋冇乜關嘅啦。Defenders 個呢個組織係比較鬆散嘅，咁嚴格嚟講唔算組織，係每次有乜嘢唔同嘅危機先由 Doctor Strange 去組一班人去對抗嘅，有啲。啲人係多到求其講講啦，嗱 ，Angel 啦，啊 ，Ant-Man 啦，Atomica 啦，黑貓啦，美國隊長啦 ，Colossus 啦，即係 Deadpool 裏邊嗰個鋼鐵巨人啦，啊，咁啊 ，Daredevil 有參加過嘅 ，Luke Cage 都有參加過嘅，啊，咁啊有 Moonlight 啦。啊，海王子啦， 嗯， 仲有 Marvel 版嘅超人，同埋 Marvel 版嘅蝙蝠俠，就係 Hyperion 同埋Nighthawk 啊。Marvel 咧，佢其中一個分行語就係 DC 世界，佢哋有佢哋自己嘅正義聯盟咧，就叫 Scott Supreme， 就係完全山寨正義聯盟嘅。你睇翻復仇者卡通版咧。第二季就全集喺全季都係講呢隊山寨復仇山寨嘅邪惡版嘅山寨正義聯盟啦。 咁樣， 即係嗰度係幻嚟嘅佢哋嚟做。 唔係，佢有兩個嘅嗱，正式嗰個屬天係好人嚟嘅，佢個星球但係佢哋所謂好人咧，佢哋係點講咧？似 Injustice 咁啊，佢用 Iron Fist 去統治嘅。 嗯。 啊，咁嗱。最初撞到佢哋以為 Scott Supreme 嗰度叫 Scott Sinister， 就係 Collector， 即係第一集加只加加定嗰個嗰、那個藍色嗰、那個啦、啊、做出嚟嘅複製人， 嗯 啊咁即係呢兩個山寨版嘅超人同蝙蝠都加入過，咁啊當然最初代咧。其實係由 另外一個 dimension 有一啲叫 undying ones 嘅怪物咧，即係通佢哋有啲 shapeshifter 啊，但係通常正常嘅形態就係一個人身獅頭有對翼咁嘅怪物啦。咁入侵咁 Doctor Strange 憑自己嘅力量咧阻唔到佢，所以就暗操屈啊就撲小個 server 同埋 Sabrina 啊海王子一齊去對抗啦。咁啊，佢哋都成為 co-member， 即係通常都是但有一個喺度嘅每代嘅 defender 都。 嗯。 嗱、啊，咁樣打個唔同嘅嘢啊，打個瘋狂科學家啊，亦都打過一啲異變人啊 ，Brotherhood of Evil 啊，咁即係每次一啲危機，唔同嘅危機就咩，通常都係同魔法有關啦、啊，當然嚇。咁、啊、而其中最奇怪嘅一個成員咧，就係、是、叫 Candy Sultan。咁佢係一個完全冇能力嘅正常人，就係、是、幫佢睇呢條數嘅。 睇條數。 係啊，因為佢係 X-Men 裏面 Angel 嘅女朋友。咁就 Angel 有段時間參加咗 Defender。咁佢就跟埋佢囉。 係跟住咗呢個會計嘅。 唔係，佢係一個好成功嘅生意人同一個策略家，係佢諗計去打敗敵人嘅，反而。 哦，記得做軍師去到。 係啦。咁啊， 咁即係係囉，咁大致上係咁，咁即係其實如果係漫畫版 Defender 係完全唔關佢呢個 New York 咁樣呢個 Iron Fist 佢哋啲事喎。 完全唔關嘅，咁當然都有一組啱啱出過一本就係用佢哋依個組合組成 Defender， 但係都係因為有套劇先會 哦，呢啲係啦，呢啲係因為之後佢哋做先會再出過係關佢哋事，咁個名用呢個名啊。 因為而家 Doctor Strange 半失蹤啦，Doctor Strange 就由 Tony Stark 做咗啦， 嗯， 啊，就唔知點解嘅。Tony Stark 幾時識魔法呢嚇？ 知啊，知啊。 咁啊，嗱 ，Fantastic Four 因為同 Fox 炒得太行啦 ，Fox 唔肯放部分嘅似乎仲未傾得掂數俾佢哋用 Fantastic Four 嘅人物。雖然但係喺 Avenger 3啊，應該會出現嘅就係、是。Fantastic Four 裏面嘅 Super Skull， 咁但係 Super Skull 嚴格嚟講，都 Marvel 人唔需要徵求佢同意嘅，因為佢唔係淨係 Fantastic Four 嘅人物。 嗯。 咁、啊、所以咧 ，Fantastic Four 而家係冇咗嘅，調咗佢手分行宇宙，所以唔再出場啦。即係有件事， 頭先你講嗰啲，佢話唔係 都冇曬㗎。 剛才你說的那隻 Super Skull 不是說在什麼 Captain Marvel 那裡是打這個嗎？ Captain Marvel 會有，還有很大機會會在 Avenger 第二套，即是 Avenger 3第二階段，即是第二套，即是4啦，可能會出場。 哦，即是再打他要。 那雙方聚集不同的人物，咁邪惡一定有呢啲㗎啦，最 heavy hitter 嘅其中一個邪惡啦， 係咁呢個好似係話有晒神嘅四合嘅能力㗎嘛。 係最初就係模擬嘅，靠個星球嘅微波輸送啲力量俾佢，後尾就植咗啲晶片就自己可以發功啦。 嗯， 但係次次都輸嘅，咁無謂做咩呀？ 唔知做咩，成日明明應該有齊曬，勁啲一條就曬，但係都係輸，唔知點解。 咁其實有時你話好難溝埋嚟用喎，你變長點樣整咗變石頭咧？硬就唔可以軟嘅，又要軟又硬，又要隱形又有火出，咁你唔會覺得好荒謬嘅咩？ 嗯。 啊，所以其實有齊四種都冇乜實際作用嘅。 嗯。 他哋四個的力量真的溝不到喎。 係，就係佢嗰套戲，嗰陣時舊版第二集都特登溝佢四個。 係啦，咁啊，睇嚇，因為 始終可能 Fox 唔係好肯咯，咁變咗神奇四飛俠喺漫畫度係被封殺嘅。你正如有段時間 X-Men 都係被封殺㗎，而家先啱啱出翻曬啲 X-Men 書啫嘛。因為嗰陣時唔肯放 ，Sony 都唔係好肯放出嚟。咁可能因為蜘蛛俠搞好咗咁。 我唔係咁都係博士 X-Men， 但係唔知點解 X-Men 就反而而家冇咩，唔知係咪因為上次嗰啲即係話交換人嚟用嗰啲呢？ 係啊，咁亦都大 X-Men 方面反而鬆啲㗎，例如佢都準係用紅女巫同埋 Quicksilver。 係。 咁雖然唔可以叫佢二邊人，咁其實有段時間完全用 Inhuman 代替曬㗎嘛。無論喺電影、電視同埋漫畫嗰度，無間猛將一對本來捧唔起嘅嘢，要捧起佢喎。 哦，咁而家先會出現到而家言曉文套電視劇，即係因為咁樣先。 係啊，你因為講真的有啲 double 啦，其實言曉文 係佢特登做公仔書，等兩波人打添要。 嚇，仲要而且實在太騎呢啦，言曉文啲造型，所以全部而家都執過曬。 嗯。 嗯，咁係咁差唔多，仲有冇去補充？ 都差唔多啦。咁啊 ，Defender 嘅漫畫其實係咁樣一回事啦。咁啊，都不斷咁出到啊，仲有另外一套新上嘅英雄劇啦，都係搞笑啲嘅，就係 The Tick 啦。 係， 有冇睇過個藍色嗰個嘢啦？ 係，我睇咗第一集。 嗱，其實呢個係第三次出現嘅啦。 即係第三次 remake， 即 係 嗰第三次。 咁啊，90年做嗰個咩啦？真人版啦，嗰個就好無面嘅，直頭俾塊面你睇個演員嚇。咁啊， 咁佢有冇嗰兩條須嘅咧？嗰陣時 有、 哦、都有 嘅。 哦， 咁啊， 跟住 91年就做過套卡通版啦。 係。 咁、 哦、 啊，跟住到而家，嗱、 okay. 咁其實就 Tick 咧喺漫畫度咧係86年最先出現，不過就唔係漫畫，係一個叫Comic Newsletter 嘅一個雜誌咯嘅吉祥物嚟嘅啫，係個讀者寄去俾佢哋嘅。 哦， 咁個編輯睇到 OK 喎，咁就嘗試俾佢。88年開始嘗試俾佢做一啲三頁紙嘅黑白漫畫啦。咁、 okay. 啊，結果就大受歡迎。咁啊，拍埋電視劇之後，咁啊，陸陸續續啦。其實佢 Tick 就做到96年到嘅啫，個漫畫。咁啊，但係陸陸續續一路都有嘅，即係不斷都會，例如有 crossover 同超人啊，或者X-Men 都 crossover 過。我唔記得 X-Men 定蜘蛛俠是但啦。咁跟住13年開始又有新版嘅漫畫，咁即係一路陸陸續續，其實冇斷過嘅。 好啦，想問佢原本係咪搞笑？因為我記得動畫呢個睇過好似係搞笑 嘅。係原本都係搞笑，佢而家呢套都係搞笑嘅。 唔係，但係呢套因為我未睇啦 ，Tasku 同我講過嘅，佢係。即係個古仔其實係認真喎，即係唔搞笑，係啲人佢哋走出嚟搞笑嘅喎。 做出嚟搞笑啫，同埋啲造型搞笑咯。 哦、 你睇翻個 Alex 咧，即係嗰個今集嗰、那個好有、那個細路嗰陣時，老豆俾人殺死嗰個細路，而家做咗會計師嗰個咧，佢自己個造型仲搞笑。即係當然冇咁搞笑啦，佢而家變咗只飛蛾咁嘅嘢啦，原本係 真係套衫嘅。 原本佢套衫系奔尼套。 哦，咁样。 系。 但系有对翼嘅。 哦，都有对翼嘅。 点？佢话喂，我唔识飞喎，唔紧要，就即同佢讲，你是但搵座高楼大厦，嘿，跳落嚟就得噶啦。 嗯。 咁结果都飞嘅。嗱、那个故事讲佢系一个冇 secret identity 嘅英雄啦，咁佢就系就 take 啦，咁啊，因为嗱或者。咁講啊，佢唔記得自己以前嘅嘢，佢係一個由精神病院走出嚟嘅英雄啦。 嚇、啊，咁樣。 咁佢因為腦部受過嚴重故事就話佢腦部受過嚴重嘅衝擊啦，咁啊唔記得曬啲嘢啦。 咁啊，淨係知道自己就 tick 啦，咁啊，佢啊大力啦，同埋金剛不壞之身咁啊，冇乜特別嘅，啊飛都唔識嘅，啊咁啊，其實佢搞即係佢搞笑啊，仲有一個超，仲有一個力量就係搞笑嘅力量啦，即係佢叫做 Dramatical Power， 即係話佢會令到啲打鬥好戲劇性，例如正常你打一拳個人瞓低啊，佢打一拳可能會飛咗喺後面，跟住反彈再反彈咁彈翻落腳拳度咁之類啦。 嚇、啊，咁樣 嚇嚇、啊、可以令好簡單嘅變好戲劇性同埋好搞嘢咁咯，呢、這個就係佢超能力啊！ 呢個超能力啫， 誒咁都咁不嬲都有啲好奇怪的超能力啦，例如蜘蛛俠以前條女 Bad Cat 咁超能力係令佢行 衰運， 行衰運喎、哦，即係無端端你想打佢，可能上面個吊燈飛落嚟。 呢啲通常呢啲超能力咧喺啲 game 入面反而咧會，尤其是喺啲 RPG game 入面咧成日見嘅 喎。係。 是啊，真的拍出来 很搞笑的那件事。 拍出来你看什么啦，你例如 Teen Titan 里面都有个女仔是Janser 都是叫要人行衰运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些搞笑片上就没问题，你说正经的英雄片就有点怪了。 嗯。 那他曾经都有个出去做嘢，咁佢攞咗個名，咁但係佢唯一嘅嗰度係攞超人，嗰度係笑超人噶。佢唯一嘅唔同咧，佢翻工係打條呔，就話我已經係扮咗個叫 Newman 嘅人啦。 係，都係著件藍色衫。 啊，完全一樣，冇任何分別，打條呔啫。即係呢個就笑超人咁啊，最不了戴隻眼鏡，你認唔到你啊？即係當然，超人唔係 exactly 係。就是因為戴對眼鏡，而是沒人會相信一個這麼鵪鶉的記者竟然是全世界最窮的人。 嗯， 那即他裡面其實套漫畫都有不少啲諷刺啲超級英雄的東西，所以其實人們都挺喜歡的。如果不是都不會、又拍電視又拍卡通，現在又 再玩回他。 咁、但係其實今次係咪同以前唔同呢？佢呢度咁認真講個故仔，雖然搞笑。 今次認真啲，你有啲爆炸場面啊，同埋真係打啊，同埋真係死人啊，呢啲咁嘅。 係咯，就我覺得比較怪啲啦、 啊。叫做正常，即係正想擺翻個正常少少嘅超級英雄世界啊，但係啲人做嘅演繹方法好搞嘢咯。你例如做就識嗰個演員成日都。阳光个美国队长同超人一直头系不停啊，喺度笑嘅。 嗯。 阿陈四万咁嘅妆容，咁用呢啲嚟搞笑啊，同埋讲啲对白又有少少奇怪啊，咁啊。 嗯。 咁啊，但系佢打嗰啲就正常啦，即系。 是 半正常啊，例如你就算你刀槍不入，你都唔會一路行一路有人射噶啦，係咪啊？ 嗯，咁同埋佢嗰啲敵人角色，我都睇佢尤其是係呢個現代呢班啊，以前嗰班就好似怪怪地，現代呢班都好似正常啲，係咪？ 啲造型各樣嘢都好正常啊，即係但係佢話佢以前撞到個叫 Terra 嗰啲就怪啲啊， 係， 同埋啲衫係刻意做到好流嘅。啲紅衫啊，即 係 因為佢個漫畫都係咁嘅。 唔係個助手，即係頭你話嗰個叫主角啦，都算叫哦，係咪 Alex 啊？你話 Alex 啊， 係咁同佢係同佢冇關係噶嘛？因為點解個 冇關係啊？咁係無端端走到佢屋企度記住，咁跟住要佢做助手咯。 埋佢初初係見到佢喺度分析個案情咁樣，即係同埋偷聽佢講嘢咁好。 呢度係咯，但漫畫唔係嘅，漫畫淨係佢遇到意外，佢救咗佢，咁跟住就賴死唔走喺屋企度。 咁跟住俾咗套兔仔衫佢，叫佢做佢助手，跟住幫佢做對翼話，咪頭先咁咯，幫佢做對翼話，誒、你對有對翼就識飛㗎啦。 嗯， 咁但係佢嗰套衫有冇能力嘅咧？ 冇實際交代啦，但係咁都，但係俾人即係不斷咁俾啲嘢射完，俾大炮子彈射完都冇事，咁、可能都有嘅。但係冇交代 佢啦， 呢度就有嘅，呢度佢係一個類似心靈感應擴大器咁嘅嘢。 哦，咁樣。誒、 okay。 嗯嗯。 啊，咁啊，都睇第一集都算幾得意嘅，但係咁奇怪嘅造型就真係唔係好係我杯茶。 其實最大問題是佢個古仔好似咁認真，但係做到咁搞笑啲嘢撈唔埋嗰個怪嘅睇緊時候。 鬼佬其實就唔係好介意呢啲咁嘅角色，其實之前都有唔少呢啲係咁嘅。你例如白頭神探啦，佢個故事都係認真嘅，查案有死人有成嘅，但係做到古靈精怪咁笑啊！你例如昂狗先生都係噶。个故事其实好正常噶。 哦，咁但系其实因为我啲好似佢平时侧跟嘅人都傻啲啊嘛，但系呢度好似系得佢哋傻，好似其余啲人正常。 哦，咁都系。 系咯，好似有少少捞唔埋咁咯，今次咁样。 会咯，但系始终鬼佬嘅口味可能比较容易受啲样嘢系惯咗。 嗯。 佢哋啲星期六节目嗰啲趣剧其实都好类似系咁噶。即係等於羅海爬，唔係等於羅家英咁樣，好正常行出嚟，你應該想笑啊。 嗯嗯嗯，係。咦？咁啊，應該差唔多，仲有冇啊？阿何明，如果唔係嘅話， 大致上差唔多啊。 係，唔該曬阿何明啊。 唔該曬。 好，唔該曬，拜拜。 好啦，咁我哋揾翻 Task 翻嚟啊 ，Task。 喂，係啦，喂，頭先啊，何永咪話係個卡通先啊？但我睇個資料，其實係即係當然一定係先有漫畫啦，即係八。其实最早是86年有呢个 character 先嘅，但系唔知乜个即系十七本书就88年就成书啦，咁啊唔知我都唔知道有咩唔同啦吓。咁但系其实系有咗个卡通先嘅，那个卡通系94年已经有噶啦，咁啊2001年先有嗰、那个即系真人版嘅。 哦， 系啦。咁而家跟住先到呢度再 reboot 系啦。咁个2001年嗰、那个嗰两条友咪好似咪就系上次系咪喺战红入边啦？佢哋咪去咗個即係自紅二啊，咪去咗個好似 Comic Con 咁嘅嘢嘅，好似係嘛？ 嗯。 咁好似咪又係有兩條友喺度，咪就係即係上次真人版嗰兩個人咯，好似係啊，好似係，好似係啊，我唔知有冇搞錯。 嗯。 係， 就係咁啦。咁頭先有冇提過話今次其實係行咗一個用認真去講兩個？即係好似有精神病嘅人咁樣。 哦，有提過話點解會咁樣撈，跟住話韓永話， 我都有提過 啲鬼佬係啊，啲鬼佬就冇乜所謂啊嘛，好似話。 嗯。 嗱唔係喎，但係喺事實上咧，你將搞笑認真做咧，就以前又未試過。即係意思咧，本來嗰個係搞笑嘅，即係例如係 IQ 博士咁。咦？但係點解佢拍咗個真人版反而變咗做正經嘅咁？ 係。 即舉例是咁，咁冇啊，亦都你唔會諗會咁噶嘛，即係你搞咩咧？即係未試過嘅喎， 認真變搞笑啊，成日會 係啦，認真變搞笑就多一次啦，或者佢拍得渣變咗搞笑就多一次啦。 嗯、 即係上個禮拜已經有好示範就係 Annabelle 啦，係咪變咗搞笑啦？係啊，即係甚至乎咧，啱啱有韓國版咧，即係唔係搞笑佢攞嚟搞笑嘅 Annabelle 啊，即係整咗條肥仔 啊， 大 尿啊啲， 係啊，我覺得嗰套佢係搞笑啊嘛。但系我覺得嗰度正經喎，到 Annabelle 死未？大家唔信入場睇下 ，OK？ 係 OK？ 咁好犀利嘅呢啲係。 睇咗韓國版先。 點解呢套係啦？係啦。咁你以為韓國版要好笑啦？係咪？唔係，其實嗰度正式呢度 Annabelle 二啊，仲更加好笑嘅。OK？ 解實聲先好笑啊！定 係大家校正翻我頻道，呢度係笑片嚟嘅。OK？ 系，咁實 Sam 嗰啲 咁就咁個觀感就 fit 曬嚇咩？啊實 Sam 實 Sam 啊調翻轉喎，唔知咩戲恐怖片啊，可能係係OK 好一個雷劈落嚟，哇咁嗰下血肉模糊劈到係 好，咁好啦，咁除咗呢个更正之外咧，我都更正翻上个礼拜，咁啊，君临岛啊讲错咗，就佢原嗰个名叫做端岛啊，睇错啊，唔系瑞啊，端，可能系我谂佢嘅意思，可能系咪最即系最远个岛咪端咯， 末端嘅端， 系啦，可能系咁嘅意思嘅，咁啊，唉，一望望落睇错咗，因为我都系就咁立落去啫嘛，系，都系睇住资料立咁啊，我睇错，系冇办法，系。眼花好咁多谢大家更正嘅，咁我哋就係咁㗎啦，有错要认呀，打要企定咁样，咁係咁呀，事实係资料嚟㗎嘛，有係得 100% 係啱你 100% 係错嘅啫，冇中间嘅，唔係意见呀，唔係感受呀， ok， 咁错就错， ok， ok， 咁亦都欢迎大家，如果你有咩讲漏讲错呀，都係可以更正我哋嘅资料嘅， ok， 但个人意见佢都冇得更正呀，你唔可以问我点解俾呢套戏零分呀，呢啲多余嘅。好，咁啊，做咩唔中意呢套 Defender 咁啊？冇边个问，我唔中意，唔中意，点解？冇得解嘅，即系讲多句都系多余嘅呢啲，系咪？咁啊，纯粹个人意见啫，你可以好中意。